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六集广播连续剧《乡里乡亲住高楼》，编剧张辉丽、陈斌、孙晓，导演李春红、蒋倩。请听第一集。 人这一辈子最没法琢磨的就是自己。我刘德昌祖祖辈辈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伺弄了一辈子庄稼，也住了一辈子农家小院。60多岁的人了，没想到老了都转成城里人了，还住上了大高楼，22层的楼啊。你要站在楼根底下往上瞅，痒得脖子都生疼。 也就是60-70米，你看人家上海普通的大楼啊，那么高也没听说啊呱唧吹下人来啊，真是的。 反正没事啊，关好门窗，少上阳台。 这么说，咱这鸡也得在屋里养了。 这看来啊，这个楼层啊分的是越来越好。反正啊，我是不上那个高层住去。哎呦， 谁上 的？德昌大叔啊，这事儿可不是您说了算，分房分层。分到啥房住啥房， 按规定我们家得分2套房吧，啊，小三儿没结婚和我分一套，老大他们家自个儿分一套，哎，2套房子那怎么还不得一高一低呀？ 那不见得，你得看怎么分了。 怎么分我也得， 听见没有？ 你要说两说， 说两说， 说两说， 说两说， 来来来来。

我抓个六楼啊，六六大顺呐、啊！ 哎，别了别了，别急别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该你了。红明，哎，红明、啊，你怎么凑热闹来了？ 我爷爷抓的，我爷爷让我抓的。 不行，叫你爷爷去。 不，那我 那不行。 爷爷， 哎，刘成哥， 爷爷，不让我抓他们。 刘成哥，轮到你了， 就让红明抓吧。 啊，让红明抓。 说实话， 哎，刘成哥，那咱可说好了，他抓也得算数。 算数，算数。 哎，好好好，红明，哎，那你就抓吧。抓俩啊！ 哎， 爷爷，你快看，咱们红苗抓出来一个来！哎哎，又抓出一个来！哎， 红苗，快点！ 爷爷， 红 苗， 来， 爷爷， 拿来拿来，我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抓几楼？ 哎，十八楼！ 哎呦， 那个呢？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还是十八楼！ 爷，十八楼还是红苗会抓。十八就是要发的， 哎呀，咱两家还住一层， 你说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哎，还是这样，嘿，红苗真不错。 哎呀，老哥 啊， 依我说啊，这十八层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咋不好？要发呀！ 发个屁！ 嗯， 十八层是啥？那是十八层地狱，谁住进去谁倒霉。这辈子苦了，下辈子还苦。这高楼不塌，你就甭想翻身了。 啊！ 哎呀，真的！ 你说哈，这么个大事儿，怎么让个毛孩子去抓嘛？你真是的， 爹！ 爹！ 爹！ 下一个。 哎呀，真是！ 爹。您别听秀兰妈胡咧咧，那十八怎么了？好啊，十八就是要发，那挂个有十八的车牌子还得走后门呢。 就是， 十八层是地狱，一层一层的下到底，永世不得翻身。 爹，那是迷信，那不能信呢。 再说了，咱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下呀。 对呀，那天上十八层，地下十八层，这加起来差36层呢。 反正十八层地狱是守阎王爷管的。哎，他可不认你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 爹，那你说咋办呢？ 换房。 哎呦，那往哪儿换呢？ 那个顶楼22层不是还空着几套房吗？咱就住22层。 哎，太好了，爹，我坚决拥护你的英明决策，我这就去换房。 哎，上去 啊， 上去 啊， 回来。爹，这楼上风太大，太阳贼毒。听说这供水也成问题， 要不您老和三儿上顶楼，我们就住18层。 少啰嗦，收拾收拾，明天都办，上高楼，上最高的楼。 喂，啊啊，对对对对，我听着呢。 我马上让他们维修。 哎，王局长，你放心，明天呀、啊、肯定就全搬完了，耽误不了元旦排电视。是的。 行。对了，还有 啊，对了，局长，来这么多记者，是不是得摆两桌呀？啊？ 王长生讲。 嗯嗯嗯。哎哎，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周立国， 那我就挂了啊啊好。 富贵叔，富贵叔，快去看看吧。都堵在电梯口，乱套了，快打起来了！ 啊！面朝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无数年，独家独院老街坊，乍一搬家不习惯。乡里乡亲住高楼，有的乐呵，有的愁。人往高处走，说的对，轮到自个儿挺麻烦。这事儿不清闲，说的轻松事儿难办，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咱用心去干，城里乡下都一样，社会发展咱也变，乡里乡亲往前走，前面是咱的艳阳天。 责任编辑李春红、蒋倩，录音全胜，音响